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先跟各位拜个早年哈，下礼拜就过年了哈。那今天正道之前，我们一起先祷告。在天父上向感恩，在年关之际，我们特别来谈这样的讲题。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你圣灵的美意，但还是笨口拙舌。盼望你圣灵帮助，让我把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也祈求你圣灵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能领受这样的一个话语，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能力，与他们同在，一起过一个欢喜快乐的年假。向你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温柔节制与关系，这个还记得上礼拜郭长老讲的题目吗？末日的景囊。好，那内容呢？对，第一是读圣经，神的话语；第二是关系嘛，对，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最后是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是吧？是不是这样？对不起啊，有点声音有点磁性啊。 没问题。 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要过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亲属关系在这个时候会非常亲密，可能一年或者好几年不见面，家人团聚或者老朋友见面，那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交流当中啊，很容易恢复，也很容易摩擦，也很容易产生芥蒂啊，就是在那个当中这个产生一些不愉快或者不理解的事情。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相处之后呢，可能在这一年当中啊，你都会发酵，可能想起来就不舒服啊。那甚至于怕明年过年的时候再见面要怎么见面，这个所以我在这边来谈这件事情呢，就是也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如何的来做一个基督徒来过这样的年啊。那在我今天用的第一段经文是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成圆，对，圆满啊。好，这个这一段箴言二十五章是等于是第二卷的智慧书，就是所罗门王讲完以后这一卷书呢，这从二十五章开始到二十九章，差不多五章的这个范围都是西西家王在收录一些所罗门的智慧言语，把它记录下来。这西西家王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西西家王是在这个所罗门把王位交出去以后，以色列就分为南北国，南北国以后到北国被灭，在西元前722年被灭以后，他隔了七年以后出来这个西西家王，他又把南北统一了。南北统一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掌管了这个以色列跟犹大的国。那在这个当中，神有他的美意，他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后来的作风这偏离，就是在制服自己的心这一方面呢，好像毁坏了诚缘，没有毁坏了诚意，没有成缘。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没有一个防卫的时候，那个私欲、那些情欲跟那些骄傲败坏就会侵入。那一个心没有防卫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没有防卫的之下，会常常被不好的灵侵入，被不好的事情侵入，以及自己的心里面会有一些征战。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他说讲了很多，在箴言二十五章里面他讲了很多我们都记得的话。这记得的话，他就因为西西家王在回复这个时候，他就回复了在圣殿的敬拜跟唱诗歌以及读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他有几句很我们都非常熟的，就是一句何以，对，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这句话为什么说他说的何以呢？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非常漂亮的，如果金苹果放在金网子里面就看不出来了啊。所以他整个调和的就非常调和，非常合宜。那智慧人的劝诫呢，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智慧人的劝解，你如果能听懂能顺从，那就好像在你身上加上了非常美的装饰一样，就被修饰得非常漂亮。还有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就讲这个话语非常重要，人的人言可畏啊，人言可畏。那还有一个对伤心的人唱歌啊，就如冷天啊脱衣服，又如茧上倒上醋啊。冷天脱衣服就是你跟一个忧伤的人你在那边唱高调或者唱喜乐的歌曲，等于是在这个雪上加霜，那醋上那个茧上倒醋，就是你一倒下去它就会冒烟，它会 起泡，那整个就发酵了，整个就非常难过啊。所以何以不何以。那还有就是仇敌，仇敌呢饿了我们给他饭吃，渴了给他水喝，就好像把火盆放在他的头顶上啊。这个在以赛亚书有讲过，这什么意思呢？在埃及有种习惯，就是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要他顶个火盆在头上，表示他的悔改，表示他的悔改。假如我们的言语能让人有悔改的行为，那就是会得到神的奖赏，对，得到神的赏赐。就是我们的话语是要造就人的，不是绊跌人的。如果我们的话语是伤害人，是绊跌人的，那个讲话要特别小心，因为柔和的舌头会让人的骨头折断啊，这非常伤人的啊。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为什么我要讲温柔节制呢？其实温柔，我们上礼拜讲过，温柔就是温柔就是适中，刚刚好，中庸之道，不温不冷，不过头，就是刚好适中。那个节制呢？节制就是合宜，就妥当，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要恰到好处，又适合中庸之道这样走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恰到好处，正在那个关头上，正在那个时机上，你做了这件事情就非常造就人。若是你的动作太快或者动作太慢，都不能发生那个效果。当一个人他需要安慰的时候，你一句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的意思，就是说直接打到他的心灵深处，可以安慰他的心，可以 安定他的灵。那这些工作呢，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警醒的。这个当中就是说，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诚意。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不讲求规矩，或者不讲求分寸，或者不能拿捏很多事情的这个软硬程度的时候，你就是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就讲完以后，你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你那个话就伤害了很多人，尤其是在这个久不见面的家人面前，也许你这一年都非常春风得意，也许你这一年都非常不得意，但是你的话在家人的当中有鼓励的作用，有安慰的作用，也有发酵的作用。因为你可能会抱怨，也因为你可能会骄傲，讲过于狂妄的话，那这种话你要在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办法去体谅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样，你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分寸能不能拿捏得刚刚好，这叫适中。何以，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该说，在什么场合说，也许你私下跟他去讲是一个安慰的话，众人面前讲就是一个伤害的话。所以我们真的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个温柔节制？而这温柔节制是就好像在圣灵所结的果子，九种果子以后，最后他来了一个节制，这节制就是一个控制器，就是 controller， 就是在那个太冷了它会调回来，太热了它会调回来，这个节制是非常重要，所以它摆在最后一个节制。那我们也讲过，这个西西家王他讲，他这个他收集的这个里面讲，他说人要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成员，诚意没有成员，就意思说，当你没有一个规范，当你没有一个警醒，当你没有一颗清洁的心的时候，你讲话你没有办法去顾虑到别人，你只看到你自己，甚至于你只看到自己的好，自己的苦，你都是自我发言，然后在那个当中不晓得会流弹失色，伤了多少人，或者是造就了多少人。一句合宜的话真的是造就很多人，所以讲话要谨慎，做事也要谨慎，凡事要有分寸，做事的分寸、时候拿捏，这些是属于智慧。智慧是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智慧是神同在，只有神同在的时候，认识智慧，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没有神同在，你老以为自己讲话很合宜，你已经打翻了一船人都不知道，自己还在那边很得意的讲，对不对？讲到最后 别人大家每个人脸都这样愣在那里，你还觉得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其实你说错了什么，只有你回转到你的心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合一，可以适中，那只有在最后的那个节制上面。那个节制是一个控制，是一个调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合一。那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会给你呢？我们信主的人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的功能，圣灵是有功能的，在这种功能当中，你时时警醒，不要离开神。那第二段经文他讲，我是攻克己身，这是哥林多前书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他是根据哥林多，因为哥林多，我们最近在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他是有一个环境的背景，他在那个希腊半岛下来，他是在雅盖亚省另外一个岛，这个岛中间有个连接，连接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哥林多，哥林多，所以他有些船要绕过去，所以他做了一条一个桥可以挪开，就可以运，可以接驳的，可以接驳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商业城市，而且他那个教会呢本身的背景相当复杂，相当复杂，所以哥林多有前后书，那保罗也讲了很多关于教会的事情，教会的教导都在这个地方讲。那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就是说我，他是指当地的一个运动会，我记得上次有提过，他当地有个运动，他们有个很有名的运动会叫伊斯特缅跟对面的，跟对岸的雅典的奥林匹克是相对的，这两个运动会，奥林匹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举行当中，奥林匹克是四年一次，那这个在哥林多这个运动会是两年一次，所以两年一次他们的运动会是一个盛事，那这个盛事当中大家都要去得锦标，那么这两年当中呢，可能三年四年之前他就开始预备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要去得到这个奖赏，得到这个荣耀，那在这个当中他就必须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攻克的意思就是说要打中要害，就是你不能苦练就傻练，练都没有练到要点，那自己的缺点也没有找出来，自己应该发展的那个长处也没有发挥出来，一定要克服那些，那在这个当中是一个殷勤，那攻克己身呢，攻克己身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要去克服的，所以在那个当地的信仰背景常常会认为肉体是罪恶，心灵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叫《达文西密码》，中间有个叫白子，还记得那个人吗？那个人常常犯了错回去就打自己，打完以后出去又再继续犯，他认为他觉得自己公义的事情，其实别人看来是犯罪的，回去他又打自己，那个叫白子的，那就是这个，他就认为他的身体跟他的心灵是两回事，就像保罗讲的有两个律，我们常常讲，事实上这个我们也能 深受同感，我们常常也会心里想做的事没有胆量做，或者心里想做的事觉得可以缓一下，常常我们的心会跟我们的身成为一个拉扯，成为一个会互相对话，这个对话的意思就是常常会安慰啊，今天那么累了算了不用去了，那反正上帝敬拜他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那我一年365天都在敬拜，偶尔请个假也没关系，这个是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攻克己身，就是说让克服自己身上叫身体来服从我心灵所要做的事情，这个心灵包含圣灵同在，包含我们这个信仰，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就使我们可以做成合乎神心意的事，成为有基督样式的，圣灵可以使我们，他带这种能力给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衡量我不可以，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那个控制器，那个 controller 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个调整器也在我们心里，很重要的就在那个节制，在那个节制上面，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他这个传字啊很有意思，传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在那个 boxing 那个打拳击的时候，第一回合完然后就会拿块牌子出来，第二回合就拿个牌子，拿牌子的那个人就在传讯息的，那以前比赛完没有像现在电脑荧幕这样子，以前都要有人报那个比赛的结果，那报的那个人跟比赛的成绩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传福音的他说传福音给别人，这个传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他是用运动会的那个传，但是实际上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就必须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别人，得胜的消息传给别人之外，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本身要是一个得胜者。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个生命，你很难去传那个福音。你告诉新耶稣很好啊，我们有姐妹打电话来说，教会你好，教会有什么好？啊，教会有什么好？好在哪里？因为你问的又不温柔，问的又不贴心，然后这个人家的领受没有到那个地步，他就问你有什么好？很重要就是你在那个传达的当中，你如何去传达，传达你的心意，传达你的那个温柔的感觉，传达你那个关心体贴的那个。他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得胜的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得胜的，我们不是失败的。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走不出来，我们就是失败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终究得胜，我们所传的就是有那份喜悦在。所以这样的比方可以用在那个运动会里面来讲，运动会里面的接力赛，比方说他有四棒，他第一棒他一定有个冲刺特别厉害的打跑第一棒，第二棒他的续航力上有，第三棒那是冲刺加续航跟维持都要有，最后那一棒最厉害，最后那一棒是在冲刺上面，往往在最后那个关头最后那一棒是最厉害的，一般来讲是这样。但是他配合的当中呢，在传那个棒子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常常看那个在跑第一棒第二棒跑到前面的时候，在第三棒传的时候棒掉了地上，有没有看到这种棒掉地上，那观众台上就会一定会哎呀一声，大概没救了，就是这个传的不好，传的不好。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把福音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传到人家的心里面去，打动人家的心。你如何去打动人家的心？第一你要了解他，第二你要感觉到他的那个需要。这些不是我们肉体的经验或者我们处事的经验可以完全达到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祷告，要有个圣灵同在。圣灵使用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的时候，很奇妙的你就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你的话就是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篮子，刚好打中他的心坎。这个很重要，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你要攻克己身，要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就是如果这个福音传的不成功，我们自己被弃绝，弃绝的意思就是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所以今天考试我们常常到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成绩单啊，你第几名我第几名，然后我全部是难字，然后就会比成绩了，就比成绩了，那你管我成绩怎么样，反正我及格我就可以升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在学校总是排名前面的，可能他那个联考，可能我们的学制有差，以前的联考就是在学校的排名差不多就决定他的志愿的前后。可是我个人读小学的时候，我们这个考高中的时候就跌破眼镜，考大学也跌破眼镜啊。班上大概六七名的人啊，他往往都考上第一志愿，然后那个第一二名的反而失常了，掉到后面去了。那还有呢，那个看起来十名左右的，就我们在小学十名左右就要考大学，他是状元。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当中你所预备的，你所领受的，跟你所要做的事情，你传达你最后那个所传达的东西够不够完全，有没有传达到人家心坎里面。若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做到温柔跟体贴跟节制的事情。叫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自己反倒被弃绝。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真的是神得着我们，那我们得着神没有？这很重要的。是啊，主拣选我了，那我有没有去渴慕他的话？就是昨那个上次郭长老讲，读神的话语，亲近神的话语，祷告跟他亲近，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亲近以后，你才有跟进一步的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才会有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以后，你才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这是怎么样？我们最近常讲希伯来书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很多事情是指我们基督再来以后，我们所看到永生，我们所看到那个美景在哪里，告诉你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他说你如果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你到了主的台前，他就会让我们更圣洁。那到他的面前有生命河，有生命树，生命树结果子，果子十二个月 当中每个月都开，它的叶子可以医治人的病，到了天国就没有生病了吗？到了天国就没有要截除的东西吗？为什么要有一个生命树？这是很玄妙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完全，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们将来上了天堂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回到神的国度以后会怎么样。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被赦罪的，我们是得胜的。要怎么样得以完全呢？就是最后的那个福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的时候，在他说去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时候，总有我们的地方。什么叫总有我们的地方？他总会 给你一个合宜的地方，这个合宜的地方所见的都是一样。那怎么样一样呢？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我们的不完全，但是我们已经取得天国子民的身份，因为我们受浸，我们宣告，我们相信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终究是我们是得胜的。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在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是必然 要有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平安喜乐，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在信什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让我们半跌了，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读，好好读神的话语，跟接受圣灵的感动，他会医治我们，会告诉我们。往往那种错都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自己的方寸之间偏离了，跟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真的跟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们往往看都是看到别人的错，看到别人对我不好，看到别人的反应，看到别人为什么如此对待我，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世间真不公平，我对人一片忠心，一片诚心，我所得到的却没有这样。这就是爱，对那个爱不能理解到那个深度。那个深度是，你如果是不能去理解神给我们的爱，你怎么去谈 人与人之间的爱？你怎么去谈你接受人的爱？你连爱都不会接受，你怎么给予爱？你没办法给予爱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不谅解，不谅解自己，不谅解别人，所以这个关系就发生问题。在这个当中，我们又在讲到后面，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最后二十三节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意思就是说，我记得讲过，这个果子它是个单数，这些所有九种的德性是合一的，是综合的，是全部都要有的。然后最后你所有的，包含你的喜乐不过度，有节制，包含你的平安，也不是过于平安，你过于平安就是没有勤奋。怠惰不动，反正是有神。忍耐也是一样，忍耐没有盼望，没有相信的时候，你明明圣灵感动你这个事情已经错了，你还要忍耐到底，那个明明是一桩错事了，圣灵已经感动你了，你没有胆量拒绝，你没有胆量回头，你没有胆量说，你就是一味的忍耐，也是不对的。基督徒不是一直要忍耐的，是你要求问你的神啊，我该怎么办？圣灵会调节，最后的那个调节。恩慈也是一样，不是一味的恩慈啊。有些人你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对他太有恩慈，你必须刺激他，他才能有那个原动力发生，他才会往前面去自那个 auto 那个自动才会出来，否则他永远是被动，不但被动，而且变成你的寄生虫，就非靠你不可，你受得了吗？你也受不了。所以这些信实也是一样。到温柔，到最后的节制，若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节制，那是一个不完美的果子。我们讲水果，你今天结出好果子，一定是一颗的，一颗好果子，不可能这颗果子甜，那颗果子酸，那颗果子涩，一棵树上不可能结出来这样子，一定是一样的味道，一样的东西，它同一个根所供应的。所以我们同一个天父，同一个圣灵所给我们的养分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在那个节制，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呢？就是说在律法上面，它这些品性是超过律法之外，不是律法可以去禁止你，也是不是律法需要规定你，这些不是法律可以规定出来的。规定你一定要喜乐，可以这样规定吗？不可以。规定你一定要平安吗？不可以。规定你一定要忍耐吗？不可以，都没有办法规定。那么既然超过律法之上，我们讲过在律法之上呢是道德，对不对？你可能你是守法，但是你不是一个道德的人，这讲得通吗？ 应该讲得通，对不对？你是一个守法的，但是你不是一个合道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合道德的人又守法的人，你是一个良心绝对可以拿出来公审的嘛。如果律法、道德、良心都不是绝对的时候，你的相信在哪里？你今天去找人帮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有事非常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你说我凭良心我找不到人，也凭良心讲我认为只有你可以帮我，那他回你一句话，我凭良心讲我还有比你更急的人要帮忙，你怎么办？这个良心已经超出这些标准。那么这个良心，我们所谓好的心，但是不是完全的心、哦、为什么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不到完全的心呢，就是那个圣灵没有进来，圣灵没有帮你弥补上那个缺孔，那个黑暗阴影的地方，当没有光进来的时候，你还是有阴暗面。当我每次讲，当给小孩子洗澡，你不把他那个胖肉拉开啊，那个皱褶洗干净啊，他就是会有一条黑的在那里，甚至于会长痱子，对不对？你要给小朋友倒痱子粉，他把它掰开倒痱子粉，对不对？你因为你看得到那个地方是常住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大人要帮他看，对，圣灵就帮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相信以后，得到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圣灵可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才能得到一个完全的救赎。我们不是光在我们的现代的生活里面啊，我已经得赦免了，我已经得解脱了，我已经得神的帮助了，够不够？你没有发出那个生命的光，没有发出那个生命的力量。所以在过年期间，尤其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时间，是一个最好的。不光是说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的灵修也非常重要。所以他说神的话语很重要，下来的关系，人我们常讲说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贪图虚名，我们能不彼此惹气？有的人就专门惹你生气的，你不见他还好，一见他就一肚子气，他就是让你生气。这奇怪，他讲话也让你气，他动作也让你气，甚至于他对你的问题，他对你发的问题都让你生气。不要互相惹气。还有呢，不要互相嫉妒。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别人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同喜，别人哀愁的时候我们要同愁同哀伤。这个我常讲很难做到的，也许你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关心，可是在那种能不能碰触到人家的心灵深处，能不能真的讲到他心灵深处，他愿意把他的心打开，他愿意跟你说故事，跟你说他的处境。如果他不把他的心打开，你完全是在猜测，你完全猜测，你没有办法碰到他心灵的深处。若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边讲这三点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不要贪图虚名。就是所谓虚名就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有那种虚荣心，尤其在家人团聚老朋友团聚的时候，那个虚荣心就是常常你会听到一群人在一起各说各话，自己在说自己最得意的，那个谁听谁的都没听进去，都是旁边那桌全听到了那当场的人反正我爽，讲得爽就好了。就是这个虚名跟那个骄傲。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说还记得在提摩太讲过，他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我们要，对不起我写的要除去一切恶毒。这个恶毒呢，就不光看到自己的好，还看到别人的不好，还看到别人的不好，而且专门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自己的两目看不见。诡诈、伪善，什么叫伪善？就是虚情假意。所谓虚情假意，就是哎呀，过年都讲讲好话，心里实在很讨厌这个人，还要讲讲好话，因为还别人在，别人看你的做人怎么样，一定要讲一些好话。可是你违心之论呢、啊？你可以不说嘛，你不可以讲假话，不好就是不好，要怎么说呢？有没有胆量呢？有没有圣灵感动你要说合宜的话呢？这都很重要的。还有除去恶毒，还有一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言语都要禁绝，尤其是在家人相处或者过年期间，我们看过很多很快乐，那因为很快乐就产生了很多的摩擦，这个摩擦产生的变成笑， 那这是跟人的关系。如果跟神的关系呢，我们说跟神的关系怎么好呢？跟神的关系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还有呢清洁的心。因为神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人如果不清洁，我们很难去亲近神。即使在启示录讲的时候，他看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把衣服洗干净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最后的洁净还是他。他有生命河可以给我们洗干净，他有生命的泉水可以给我们，他有生命的果子可以医治我们的不完全，到里面得以完全。无愧的良心就刚刚讲的，我们的心不完全，我们心真的是不完全。要怎么样才能完全？那个胆量，那个调节，那个合一，那个适中，只有圣灵来调节我们。因为你相信圣灵就会调节，圣灵调节的时候，他是负责给你能力，负责给你看见，负责带你而行。他会先走，像旧约讲，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跟那个王说，他说你先进树林，你会听到声音在桑树林上发声，你听到那个声音过去以后，你再跟着去，你就准备收拾战场，得胜利的战果。这意思就是神总是与我们同在，不但与我们同在，总是在我们的前面行。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这个跟你伙伴在一起，我们常常看电影或者这个小朋友在打混的时候说啊兄弟上啊，结果他自己在后面，下次他再叫就没人理他了，他一定要自己先上去，对吧？要自己要先上去，那长官也是一定要自己先上，不然呢后面就挨子弹，对吧？后面挨子弹，平常就对你心怀怨恨。所以我们的心是我们的中枢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里面有个控制钮，那个控制钮就是圣灵，圣灵给我们做调和，让我们凡事都可以合宜适中，合宜适中不是一味的在那边做傻傻的基督徒。基督徒是绝对有智慧的，基督徒是绝对有活泼盼望的，基督徒是绝对有活水泉般的能力供应给你的，基督徒是有判断的能力，基督徒是有智慧的，基督徒是讨人喜欢的。当我们有一天不讨人喜欢的时候，回到圣灵的面前，主要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从自己检讨开始。若是不能从自己检讨开始，你会一直很难过下去，因为你看不到那个关键，看不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一块，没有看到，就在那小小的方寸之间，方寸之间是要有一个调节的，要一个调节合宜的。最后我们要讲，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是彼得前书讲的，约束你们的心。心怎么约束呢？他就说像一个长袍，上面有一个腰带要绑起来，绑起来就表示警醒，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什么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呢？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恩。完全的恩就是让我们离开审判台前。我们常常很怕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再审判，我们常常在传达福音的时候会讲这个再审判，难道我做得不好我还要再被审判吗？我还有罪还要被检讨吗？我不是被赦过罪了吗？我不是得救了吗？我不是重生了吗？我为什么还要受审判？而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完全，所谓完全的就是我们做不到的神完全洁净我们，我们做得到的神奖赏我们。在神台前，就像刚才讲运动会最后你要得一个冠冕，那个冠冕运动会得的冠冕是那个松树枝或者是棕榈叶弄上去，三五天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永远不朽坏的冠冕是我们到神的台前的时候，神说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做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是有荣耀的，我们是尊贵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同人中的宝贝。若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对我们那么好，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若是你害怕，你就是要回到神面前去先求神的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就自然跟人的关系会好。我们不要常常去经营人的关系，非常难，因为你很难在众人的面前让每个人都说你是好人。当每个人都说你是好人的时候，你就是好人。 不一定。 常常人家给我一个评语说，哇，他是个好人，还加个老，是个老好人，好像是不怎么样的了啊。 那就是表示你不会调节，你没有分寸，你搞不清楚啊，你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一堆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求圣灵给我们调和，求圣灵柔和我们，让我们凡事做的合宜，做的适中。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圣洁的生命。因为你那个盼望，你终不至于失望，所以那个忍耐是有希望，不是遥遥无期的，而是绝对可以得到的。当我们有这样依据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常常看人啊，有一种无名的恐慌，不管他事业做得如何，也许事业做得非常好，也许他生病，但是往往那个破口就是一点点。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崩溃前的那个害怕，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很难过，真是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拣选他们，让他们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言语去安慰人，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方法去安慰他，因为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历史那么长，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只有跟神联合，圣灵运用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你就会有合宜的话，你就会有合宜的行为，你就会做得恰到好处，不会过分，也不会不够。就像上帝给我们的玛纳一样，多了会烂掉，少了一定，你拿多少就一定让你吃得饱。我们绝对不要做那个把银子埋在地上的那种人，既然给了你恩典，你就要用，不要怕，恩典是用不完的。最怕的就是你把恩典藏起来，恩典跟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完全的心，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生命，这很重要，就是一个信仰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生命。那至于你所得的恩赐，那是不一样的。也许他很会讲道，也许他很会传福音，也许他很会祷告，也许他很会为人医治，为人释放，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完全的生命，我们每位都一样了。所以我们每位都一样，我们的信仰一定是让我们平安，让我们喜乐的。当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自然就可以把平安喜乐带到人的面前去。很多的事情我们解决不了的，只有祷告，圣灵绝对可以，他一定有这样的能力，只是我们的心要被他打开，我们心要敞开来接受他。所以今天在过年前我讲这个意思用心啊，是希望大家的过年都非常开心啊。这有钱过年也要开心，没钱过年也要开心，这基督徒一定要有平安，要有喜乐。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这样的平安喜乐能带进人群啊，带进我们所接触的人里面，也把这样的圣灵带进去，可以让人得到安慰啊。一年的辛苦日子下来啊，每个都很辛苦了啊，每个都很辛苦。如果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可以让我们安慰人，让我们使人得到喜乐平安，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上向感恩，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日子，也让我们在回到个人家中，甚至于跟自己家人相处的时候，真有从你而来温柔的灵跟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凡事都有节制。在这样的假期当中，让我们真实领受那传福音的美，传福音的喜乐，也因为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有你的样式，有你的馨香之气与我们的家人相处，让他们得到安慰，让他们得到喜乐，因为那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